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今年两会上，面对记者们普遍关心的教育均等化的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门将继续推进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做好学区化管理，做好中学小学一体化教育资源均衡化管理。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开幕式时透露，北京市今年将加大儿科在社区的建设力度，培养社区医生能够承担一般的普通的儿科医疗任务。为庆祝38国际劳动妇女节，北京汽车博物馆面向妇女儿童实行免费开放，一是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在万物复苏的春日暖阳中，通过旅游来陶冶情操，健康身心；另一方面，鼓励平时被妈妈照顾的孩子们带着妈妈去春游，表达爱意，尽点孝心。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日前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报告显示，北上广成为短租房源供给和住宿需求最集中区域，80-90后用户则是短租市场的主力军。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爱。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了。 前一样可以吗？你抬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让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薛之谦的歌曲《绅士》，很难想象在以前也会有女生节的庆祝活动。以往女性在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到了共和社会也不见得情况有所好转，妇女依然受人歧视也受人压迫。即使到了解放之后，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的确有了不少的提升，但远未达到平等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使得更多外来的文化渗透入中国人的脑袋里面去。最起码的，生男生女一个样这种思想已经在80年代后的人中发芽生长了。人们思想观念在不断改变，绅士风的出现也是表现了对女生的尊重。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蔡依林《星形圈》。 将爱完成，我在你身边，对爱就

据市气象台专家介绍，从前一段时间北京的平均气温来看，到目前为止，今年气温与多年历史同期平均气温相比明显偏高。换句话说，目前北京的气温相当于往年半个月以后的天气，这就意味着今年北京地区植物开花期可能会提前半个月左右。2017年，北京将继续推广实施蔬菜零售行业规范，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零售网点200个以上。2016年，北京市商务委组织制定了社区菜市场、生鲜超市、超市搭载售菜、社区菜店、蔬菜直通车等蔬菜零售终端的行业规范。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象中的味道，我也会害怕。你知道后会不会惊讶？我其实只想过小日子啊。你笑着说我呀真傻，我还是跟从前没两样，相爱或分开都一样挣扎。人们忙着喧哗，说别人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我不会回答，陷阱装似水年华。真心太容易被人糟蹋，你会接受吗？世界从来只喜欢八卦，我其实也想对你说真话。找一天来吃饭喝茶，那一天我们别再说话，相爱或分开都一样成长。人们忙着喧哗，说别人闲话，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我不会回答 陷阱抓死谁脸红。是原来不容易啊，我不懂表达，陷阱抓似水年华。 最美好的年华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女生节与其等待，不如努力用心的取悦自己。今天开始，一切都会是最美好的样子。你如何度过这样一个节日呢？也许有人会觉得过女生节似乎是有些幼稚，是一种低龄的幻想，可是女人不就是充满幻想的吗？在我看来，每个女孩子都是值得被聆听、被保护、被温柔对待的，当然女生们也要更加好好的爱自己。听到莫文蔚的歌曲哪怕， 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记忆会模糊，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倒数，哪怕再仓促，我要有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

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得太早。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傻得可以，是我不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每一次听到创业故事的时候，成功的成分都有很多，但是失败的经验却很少有人分享。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想要跟你讲述的是张朝阳的创业故事。机遇越诱惑，风险就越高。我一直都相信这是一个成正比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的创业经历也都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看来，失败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张朝阳的创业经历是一本值得细参的书，他对于如今搜狐掉队也有很多的看法，或许他的故事会给你很多的警醒和启示。1995年，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当时很多在美国的同学都已经早早的结了婚，他们很快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然而张朝阳很清楚自己并不想做科学家，于是便将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了玩上面。不过坏事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演变成好事，所以张朝阳等来了互联网。当时的中国还被认为是很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从美国回到中国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但张朝阳却看到了未来的两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即将到来，第二大趋势是中国会成为全球大国，迎来崛起。1996年，他正式开始了创业的道路，并寻求融资。他常常往返于中国纽约和波士顿之间，那个时候的美国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张朝阳在美国的大街上用公用电话亭排队，甚至还尝试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但是经历了持续的努力，最终也进行了天使轮投资。张朝阳说，现在想想，他们给我的机会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气势很强，做事情也很专注，而他们也被张朝阳眼中流露出来的成功的欲望所吸引了。在创办搜狐的时候可以说是几经周折，1997年9月，第一笔融资已经消耗了一大半，又开始了第二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寻求融资之旅。这一次融资比第一次更为艰难，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是一个不是特别吸引人的概念，但放眼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络广告。于是张朝阳经常对这些网页的客户说一句话，您能不能试着投一个网络广告。后来网络广告也成为了搜狐最重要的盈利模式。1998年，搜狐全年的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60万元。收获了一点成功之后，张朝阳说，他觉得自己就是最聪明和最牛的人，于是渐渐失去了谦卑感。可现在想想，当一个人失去谦卑感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想法以及自己的要求看得非常的重要， 反而忘记了实现公司的目标才是你真正的责任和义务所在。所以最初你创立的目标是养家糊口，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当你已经能够养家糊口，物质精神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精神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而这样一个自大的失误也让他错失了搜索和社交两大机会。其实不管是张朝阳还是某一个已经成功的创业者，每个人在创业的路上难免都会有自己的心魔。当你回过头来再转身看到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或许你也会有所反省，有所警悟。每一个经历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只要你能够明白创业的目标和创业的精神，我想你一定也会获得成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Thank you.

米列曾经说过，越是善良的人越察觉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的整个精神面貌都散发着温和的柔光，相由心生并不是没有道理。而你的善良终将会得到最温暖的回报，你的善良里一定藏着你的贵人，等你陷入困境时，也总会有善良的对待你，让你度过险境。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大多数人都喜欢与善人同行，而抗拒与恶人为伍，因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爱永远都是两极，失去和存在容易，谁都是凡人，不过小心翼翼。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嘴角也很痛也伤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拥抱眼睛痛也深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如果分离是唯一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越未来越没有梦，爱着你仍是我的执着。让你哭泣对不起，为了爱承受委屈，说过的承诺其实还没忘记。越是在乎的关系，越是相处不容易，伤害了你，我也失去勇气。争吵也很痛也深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拥抱眼睛痛也深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如果我分离是唯一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遗憾让我来过。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